第十赛季三轮争霸，轮回25分，为积分榜首。蓝宇、微草27分，分居二三；呼啸26分，第四。从目前的积分来看，这四队成为了第一集团。他们之后第五名的烟雨战队积分22分，21分的雷霆战队排名第六。开局来看相当有起色，第七位则是虚空战队。 在首轮和第二轮平平淡淡的表现后，第三轮终于霸气了一把，完胜了林海战队，狂追10分，20分位居第七。第八位是19分的霸图战队，相比上赛季来说，毫无疑问是退步最大的战队。季后赛区出来，积分又有一定幅度的下降， 301队19分居第九，黄蜂13分第十。 鹤舞、星星、百花同积12分，列第11至13。说起来，三队同分是很复杂的事，通常情况下暂按字母排序，而当两队有交手战之后，会按优劣排序。但这三队同分字母排序的话，百花当居第一。但问题是，百花和星星又有交手记录，理应在星星之后。 而星星字母排序又该在鹤舞之下，这三个条件完全无法共同满足，到最后只能取其二，百花字母优势被可怜的取消了，成了三队垫底。当然，这也就是赛季中途还不算太讲究，如到了赛季结束，必须要确定名次的时候，如有这样纠缠不清的状况，那是会通过附加赛来决定的，总不能再用字母这么造化的玩意儿 决定名次。百花之后，一干联盟中下流战队毫无悬念的囤积于此，榜单末尾出局区的两队林海连续两轮吃到零蛋，二分继续豪迈垫底，一展5分倒数第二。不过在他头上的神奇同积5分，靠字母优势领先。积分榜形势被报道分析着。 而在第三轮比赛中表现出的状况也在传播扩散。星星，又见星星。第三轮比赛明明有轮回对霸图这样的重头戏，但只是对昭华这么一个毫无噱头对手的星星，怎么依然还能挤占版面？上轮刚刚一挑二，威风无比的唐柔，这一轮败得特别惨。 惨败以后，放言要在5轮内来个1挑3，做不到就退出职业圈。我去，这妹子好霸道！我去，这妹子好嚣张！我去，这妹子好豪迈！我去，这妹子好狂妄！第二轮是精彩胜出，第三轮是难堪失利。但是两轮比赛，唐柔赫然都是最被关注的个人。正如魏琛所说。 不管好的坏的，唐柔现在至少受到的关注度极高。二轮一挑二后，不少媒体想约唐柔做专访；三轮狼狈落败后，更多的媒体想约唐柔做专访。看到唐柔如此炙手可热，不少人立时开始断言：炒作，这绝对是炒作。而先前在招待会上向唐柔叫板。 让唐柔喊出嚣张宣言的电竞时代的记者阮成，就在杂志中撰文，洋洋洒洒地指出，这不过是一场闹剧。唐柔即便给出了这样的誓言，那又能怎样？谁也没有权利能强行逼迫他离开职业圈。只要他脸皮够厚，顶得住舆论的压力，再给自己找一个经典的理由，诸如“到底无法放弃对荣耀的爱呀”。 为了爱我的粉丝，我愿意承受这一切啊！等等等等等等。作为一个外形确实没得说的漂亮姑娘，肯定还是可以赢得相当支持的。阮成文章随刊发行后引起大量反响，电竞时代在平面上的影响力，也就是稍逊电竞之家的电子竞技周报一点。熟悉这当中门道的人，一看阮成这篇文，顿时明白。 这位是和唐柔彻底顶上了。他写这番话真的用意，其实就是为了封死唐柔的退路。有了他的预言，唐柔若还来还手，势必会被人视为脸皮厚到无可救药，会付诸更多的批评与责难。 身处这样的舆论压力之下，实在难以想象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继续生存下去。这篇文后有多家媒体各种方式联系星星，希望唐柔能出面说几句，结果却都被星星拦下。唐柔像是失踪了一般，对各种责难非议或是支持赞美都未做任何回应。这些天的唐柔在疯狂地训练自己。对昭华的比赛失利，唐柔所反映出的问题其实正是叶修对他最担心的两点。第一，比赛挑战性不足，提不起干劲，实力无法充分发挥。这种心理方面的问题无法用准确或是数据化的概念来描述，却是唐柔性格中所真实存在的问题。在网游，那些没挑战的战斗他也依然可以获胜，因为双方实力悬殊太大。但在职业圈，没有那么悬殊的实力差距，打半血的昭华选手唐柔也不能不专注，但是这确实和他在单人面对于峰、朱小平两人时的两种状态。再加上昭华针对唐柔的打法特别研究出了有针对性的打法，尤其参考了挑战赛中萧时钦对唐柔那一阵的要点，半血的昭华选手最终将满状态的唐柔击败。而到了团队赛中，唐柔因为擂台赛送出了胜利，心怀愧疚，特别想要制造胜利，这种心情高度燃烧起了他的斗志，于是就爆发了叶修对他的第二点担心，燃烧过头，以至于完全无法驾驭自己的状态。以上两点全是性格问题造就，想重塑一个人的性格，这无疑难于登天。这些状态都是他无思考，潜意识里就落下或提升的。最终能解决的办法，还是只有提升技术水平。就好像在网游中，即使无法发挥全胜状态，也能战胜对手，所仰仗的就是过硬的技术实力。明白了这一点的唐柔，一边注意着自己的心态，一边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加练。早上、下午、晚上，除了吃睡、适当的运动身体等必要的活动以外，唐柔开始了全天候的狠练。 这样没问题吗？ 陈果有些担忧地问着叶修。 年轻人，多多训练总是好的，问题只是在于没有动力可以让你狠命地坚持下来。 叶修说。 所以你故意给了他一个五场完成一挑三的目标，让他有坚持高强度训练的动力？ 陈果说。 不，我是怕他一时好胜过头，来个下一场就做到，那可就真难办了。 叶修苦笑。 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干脆多说些，哪怕是十场也好啊？ 说的比较多，以他的性格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 缩减到自己觉得合理的场次。 所以说，说太多了，他再来个不用那么多，一场就做到，怎么破？ 好吧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他做不到，怎么办啊？ 陈果望着唐柔坐在电脑前努力的身影，小声又问了叶修一个问题。 嗯是什么？ 陈果郁闷。结果叶修却不再说话，和他一样，也只是望着唐柔在电脑前操作。这家伙又开始扮高深，陈果愤愤地想着。唐柔在解决他的个人问题，而星星队伍也有问题要解决。与昭华一战，擂台赛十分，可说是唐柔的个人原因，但是团队赛实力却不能完全怪罪个人。团队是一个整体，任何一个部件失灵的时候，其他部件都有责任和义务分担起这部分。而在和昭华的这场比赛中，不得不说星星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好。哪怕当时他们的场上有叶修、有苏沐橙、有方睿，三位全明星的选手在唐柔脱节的时候却没有整理好队伍的节奏，被昭华抓了个空档，一通狠打。三位全明星面对昭华战队，在这种时候居然都支撑不住局面， 这听起来着实有些让人无法置信。但事实上，星星这三位全明星之间有着非常严重的磨合问题。方瑞和转型职业气功师海无量之间的磨合就不必说了，这以外，他和叶修、苏沐橙都是初次搭档，也需要互相适合节奏，了解习惯。就连叶修和苏沐橙这对极有灵犀连拿最佳选手的组合，在真正高水平的比赛中也急需磨合。并不是一年多的空白期让两人生疏，而是因为叶修转型职业。散人、千机散，变化莫测的技能组合打法，全联盟选手都觉得头痛，都无法跟上其复杂的变化。而这个全联盟选手包括苏沐橙，包括方瑞，他们既不是全职业大师，也从未和千机散这样的散人搭档比赛，他们面临的状况事实上和他们的对手完全一样，所不同的是，他们面临的是掌握不好千机散散人的节奏，导致他们无法和叶修形成真正默契有力的配合。第一轮面对轮回的强势横扫，问题没来得及凸显。第二轮利用了断河地图，基本没有和百花进行过真正正面的团队对抗。第三轮面对积极的昭华战队，唐柔脱节，三位全明星顿时出现了互相无法准确兼容配合的严重问题。君莫笑在杀伤敌人之前，先给了星星自己的团队配合狠狠一刀。 看来我们也有必要加强一下训练。 仔细复盘了和昭华的团队赛后，叶修说道。 嗯， 苏沐橙的表情异常坚决，无法和叶修达成默契的配合，这怎么可以？ 妈蛋，要跟上120个短 CD 技能的变化节奏，我的黄金右手好像都在发出悲鸣了。 方瑞说。